灯可以开吗？好， 这能看见吗？ 我看他放到全荧幕怎么样？你先关着没关系吧？全荧幕你会吗？啊，可以吗？还用更宽一点吗？拉成什么？什么16:4，什么16:9宽荧幕是吧？电影院模式可以吗？啊，好，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桂枝这个药性在清朝的《本草备药》里面讲的内容。啊，那这个当然有很多都是要用古方派角度来看，都是有这回事吗？有这回事吗？是在说什么啊？那这个先不用急着看它啊，我继续往下讲。那这个，那但是因为张仲景用的是桔梗甘草汤治疗扁桃体的疼痛，所以呢，到了张杰谷那个时代，他们在重新整理《本草诀》的时候，就说桔梗这味药是专门让药性入喉咙的引经药。但是古方完全没有这回事，古方是哪里有脓都可以用桔梗，不是专门入喉咙的。古方的世界反而是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这个脓是完全有出口的，用桔梗甘草；完全没出口的，用薏仁附子败酱草。因为薏仁当主轴的那个药物啊，可以让身体的组织把那个脓吸收掉，然后一半有出口，一半没出口的，用发芽的红豆加当归。这个才是古方的用药逻辑。那这个，然后另外这个地方，它什么桂枝汤什么，无汗能发油，汗能止，这也是胡说八道。桂枝汤、桂枝流药跟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像这个，然后等到后代的朋友刚说到桔梗嘛，说到桔梗是专门引药入喉咙之后，那接下来再写本草的人啊，就会又为他再多加一句话，还是张杰谷自己就加了，我忘了，他就说。桔梗就像一条船，它能够载着各种药的药性到达喉咙，各种药只要遇到了桔梗都下不去了，全部在喉咙。没这回事吧？就是实际上是没这回事，但是后代方在创的方，像什么银翘散或什么东西在用桔梗的话，他那个思路都有一点以为桔梗是把药拖上来的药了。所以就那至于说桂枝的药性，后代的方有把它开发的、推扩的比较有临床意义的用法，反而是后代的那种土方。什么叫土方？就什么少林寺伤科之类的，就是伤科的方里面啊，认为说桂枝是树的树枝，所以可以，如果你今天是被打伤的穴道，什么是在手臂上的话，那就加桂枝，把伤科药的药性引到手臂，那这个在临床上是可操作的。可是呢，就是后代本草学，就是这第二个理论框架出来并且取代第一个理论框架之后，就会变得很麻烦。我先说一个大概啊，就如果是照古方本草学的话，桂枝的药性是走在人的血液里面，让血液里面驱风的能量增强，然后血液的驱风能量增强之后呢，生姜的药性是让走在这个迎分，也就是脉管里面的血液里面的那个桂枝的驱风的药性能够分化被推出血管外面。所以就是说桂枝走在迎分，但是这个药有驱风补阳气的功能。而也就是说中医来讲，简单来讲就是有味道的肉桂它是进入有味道的世界，是血液的世界，没有味道的附子进入能量的世界，走在气的世界，这样子。然后生姜把这个桂枝驱风的药性推出来，把邪气推走。然后呢，芍药是桂枝会让动脉往外推的血变得有力量，那芍药就是一个从静脉把那个血往内拉，就是桂枝芍药形成这样一个圈圈。那这个大圈圈里面有一个小圈圈，是生姜把气往脉管外面推，从营分推到胃分。然后红枣的药性在古方的逻辑里面是把胃分那些粗糙的气重新变成精致的气，再拉回营分，免得发了之后这个人虚掉。而桂枝汤这个药，这个方子完全没有发汗效果，所以张仲景说你喝了这个汤之后，你要再喝一些热稀饭，再盖一件衣服，把那个汗给闷出来。所以桂枝汤整个方都没有任何发汗效果，会让人狂发汗的是麻黄。 不是桂枝，就是让人开汗孔喷汗，就是麻黄。那这是一个，然后甘草呢，在桂枝汤的逻辑里面，在古方的逻辑里面，甘草的意义，那个二两甘草的意义是，当一个方剂里面有甘草的时候，甘草会在方剂里面定出一个类似地平线的坐标轴，然后这些药会知道哪里是上面，哪里是下面。如果是没有甘草的方剂的话，那些药就是乱走乱走，不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所以甘草是一个土气最重的药，来定出地平线的一个药，这是古方世界的这个方剂逻辑。那可是呢，你看那个后来方啊，他说吐太阴肺经、太阳膀胱经。对不起，今天你要治疗肺部的疾病，你用桂枝吗？就是治肺病用桂枝吗？事实上，桂枝是最不可以用在咳血的症状，因为它会让动脉血压力强度变强，然后咳血更严重。那太阳膀胱，因为太阴肺，就因为后代的认为是这样子啊，说肺主皮毛，所以如果感冒风邪刚打到你的时候，当然是皮毛先受，对不对？受到这个风邪。所以你桂枝汤这个方剂能够抵挡最表层的风邪，它当然是帮你的肺挡风邪拉。所以它的归经，一个说它入太阴肺经，就是说它入太阳膀胱经。当然，其实上桂枝能不能帮助膀胱的那个泌尿机能，完全可以的。但是它不是那么沿着那一条经络在走的。然后他说，通经温经通脉，这个是对，发汗解肌。能力废气，然后说因为他心肝发散为阳，所以可以发汗。那实际上临床桂枝完全没有发汗，尤其是有一个张仲景有另外一个重剂量的汤叫做桂枝甘草汤，里面桂枝放的爆多，那也是完全没有在发汗的药。桂枝甘草汤治疗的是莫名其妙觉得胸口好像心慌慌，缺一个什么，要用个东西盖在胸口才会觉得比较安心，那是心阳不足，所以用桂枝甘草，就是那个异常的那个，就有些人会觉得哦，就是心悸，有些就心慌慌，那个感觉是桂枝甘草汤的主打，而这个东西跟发汗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发汗解肌啊，这个事情，解肌是桂枝加生姜有这个效果，那发汗是完全没有这个效果。那治疗伤风头痛，如果你刚好是桂枝汤这样头痛，你用桂枝汤可以让头不痛，那倒是没错。就是这边要跟技术人员讲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感冒顺便会头痛，有吧？但是头痛却不是张仲景开感冒方的辨证点，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小柴胡汤症有头痛的话，就吃小柴胡汤，把这个汤症医好，头痛顺便会好。哦，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说桂枝为君药，其实张仲景的方剂都是整体一个结构啊，其实不用那么强调何者为君，何者为臣的。然后调药甘草为佐，那这个话就讲的等于没讲，因为没有意义。这所以呢，啊，那加姜枣明桂枝汤啊，能够合营食表，这个是这样子。因为桂枝汤本身在有意义的后代解释会说桂枝汤是调和营卫之总方，因为它补强营气，然后分给胃气，再让胃气回到营气，所以营卫不通这件事情，桂枝汤是治疗的方剂，没有错。那然后他说，所以调和营卫是对的，然后使邪从汗出，这个是桂枝汤，不是桂枝。哎，等一下，你这个是桂枝汤，哎，我要的是《本草备药》的桂枝，对不对？就是桂枝的解释嘛，不是桂枝汤的解释嘛？ 对，把它拿掉。 没有汤的啊，就是这上面这个汤字是哪里来的？是挖到的档案是坏掉了吗？还是怎么样？ 本草备药里头找出来的就要么是肉桂，要么就是桂枝汤，我这个版本。 那上面的肉桂是什么内容？我看一下。啊，没关系，先不要动，这边可以了。啊，那这个地方，然后。他说啊，抑制手足痛风、邪风啊，那痛风有这些不一样，所以不一定都能用桂枝。然后邪风中了引经，然后桂能平肝，这个也是对的。那好，那你假设你趁现在你再看一下那个整个的档案是怎么回事，就是什么啊，我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刚刚那个一整串字文字量比较多，那个图你给我一下。 这个是肉桂。 肉桂、心肝大热什么什么，入肾、入肝肾、血分，就对对对对对。然后 ，OK， 然后下面有桂枝吗？好，那没关系。那贾大，你再给我一下啊，《本草备药》里面的芍药跟红枣等等，好不好？芍药之类的有没有？ 这个 可以放大可以吗？好，再大一点好了。好啊，那这个是芍药对不对？ 对。 你看哦，其实张仲景的芍药，它本身有一些地方是很单纯的，就是张仲景的芍药是，如果让我们今天讲好的话，就你用了芍药以后啊，你所有那个内脏有平滑肌的部分，那个平滑肌就会松开。但可是刚好内脏有平滑肌的部分，它那个地方都有比较粗的静脉血管，所以一旦你平滑肌松开，你的静脉管就会松开。那静脉管一旦主轴的大静脉管一旦松开，就会从末梢把血液拉回来，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血液淤积在末梢的时候，芍药、白芍药是特别能够把血液拉回躯干的。那这个是芍药，实际上最主要。但是在能量形而上的世界，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什么桂枝加芍药，什么桂枝减芍药，然后桂枝汤加桂去桂去芍药等等的变化。那些变化都一再的让我们的使用者能够体验到，就是你桂枝多芍药少的时候，这整个汤剂的作用会比较往外推。然后如果是芍药多桂枝少的时候，整个汤剂的作用会往内收。所以张仲景用桂枝跟芍药在决定一个汤剂的作用的那个场域大小，这是张仲景在用它的逻辑。可是呢，芍药它是一个，如果你要用结果来说的话，后代本草学说芍药一个地方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静脉管大的静脉管扩张，所以血就会流回这边来。于是呢，比如说肝脏，如果你用了芍药的话，像我们直接以对肝脏的刺激来讲的话，当你血不够的时候，用了当归这味药，肝脏会把它平常储存的一个很大量的备用血喷出去，让你先有血用。所以当归是肝脏的提血卡。但是当归本身是不是一定能够让你造血？那不一定，它是肝脏的提血卡。那芍药就是能够让那些提出来的血又回到肝脏去休息，所以芍药是肝脏的存款口，这样讲可以明白吗？所以芍药的确是可以养肝血，没有错。那他说为手足太阴行经药，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这个好像有点奇怪了啊、哦！我们临床上不太能够用这个定义去有效的用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说什么肝木不克肺安，然后他就开始瞎掰了啊、哦！他说什么固凑理啊、哦？其实芍药跟凑理固不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因为肺主脾毛，脾主肌肉，然后肝木不克土的时候，脾就安了。啊，这是奇异东东在大骂，这是阴阳医啊！你五行乱推一通，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就是因为肝不克土，所以脾就安了。然后他说，因为呢，肝不克土的时候，土就舒服了，土舒服了，土就能够生津了，所以脾就去生肺了，所以肺就安了。所以，然后脾跟肺都很安稳了，这个人肌肉就长得好壮壮哦。真的吗？这是什么鬼？事实上，固凑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药法，就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固凑理，但是不是这个路子，不是这件事情。那黄芪建中汤固凑理是因为凑理是三焦，它能够调和三焦，而不是这个东西。然后和血脉收阴气，收阴气是对的，练逆气。对不起，如果你今天是气上逆，狂咳嗽或者狂呕吐，芍药完全无效。那散恶血有的，它那个拉静脉血可以把一些淤血拉通，利小便这是有的。那利小便是张仲景会使用芍药，而后代方不会用芍药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就张仲景的方剂啊，他用了芍药，他的芍药往里面缩的那个效果。比如说真武汤有芍药，真武汤它是让你这个白术吸收水分，芍药把那个水分更加用力的往里面抽进来，然后让你的身体有得到更多的水，然后变成小便。所以芍药在张仲景的药方面 真武汤有利小便。另外一个山凤姐有个方叫做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个桂枝汤没有桂啊，只有芍药，所以这个结构叫做苓芍竹甘结构。那苓芍竹甘结构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人啊没事就觉得胃的上面有一点闷痛，而且重重的，那这个代表这个胃的组织有一兜水它吸不下来，所以这时候用芍药就可以把那兜水吸成小便，所以那个胃的那个重重的感觉就没有掉了。这方子以后会教啊。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利小便，就是芍药的抽拉之力，的确以结果来讲，在古方的世界是利小便没有错，这句话是出自于古方的，就是出自于神农本草经的。但是因为神农本草经的逻辑比较接近于古方派的那个用药逻辑，但是他就解释说，因为他练的阴啊，因为练的阴就好像把血拉到肝，养了肝阴，那血够的人就不干了，那不干了就会生津了，生津就有小便了，这真的是放他妈的屁啊，就是这真的是放他妈的屁。然后反中止痛这个是对的，然后因为它可以让脚颈的平滑肌松开，所以什么胆结石的痛、肚子的绞痛的痛都可以松开。那这个松开这件事情，他说约损其肝者缓其中及调血也，就我把那个肝脏受损到的人呢，就是当人肝脏受损的话，你就要补中焦，然后让肝脏不要受损，这个是指肝虚的脾就会虚，所以你把脾补得很安稳的，这个肝就会同，就是肝阳虚变脾阳虚嘛，对不对？所以你把脾胃补好了，肝受的损会同比例的变好。因此这个实际上那个损其肝者补缓其中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肝虚要先食脾的这个理论。那但是他说缓其中，于是呢你用了芍药缓了这个啊缓了中之后呢，这个啊于是就是调血，所以这个人就肚子不绞痛了。这个逻辑完全斗不到一起，就是各位研究人员，你应该知道它里面是如何的逻辑的这个矛盾吧，就是它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啊，拜托拜托。然后呢你拉那么高干嘛，待会儿跳起来吧啊好再高一点，好再高一点。然后呢他说啊、然后他说啊、练汉安胎，这是这样子啊、哦、历代的尤其是明清一代的住家很喜欢说一句屁话，就是说桂枝汤是这样的，桂枝是发汗的，芍药是止汗的，芍药是用来制约桂枝不要把人发汗发死的，没有这回事，麻黄才会把人发汗发死，桂枝根本就不发汗，那逻辑根本是后代上海住家虚构出来的。然后呢补劳退热啊，这个顾姐放他过关，但实际上这不重要。然后他治疗泻痢厚重，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桂枝汤的对面叫黄芩汤，对不对？黄芩汤就肚子绞痛的拉稀，然后你可以松开，然后稍微让它松开，让把黄芩的寒凉药性进去消肠胃的炎。那这样的一个肠胃炎的肚子绞痛，他说是泻痢厚重，对不起，厚重其实不等于就拉到你肛门都要脱肛门一样叫厚重啊。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古方派说厚重的意思，古方派的厚重是张仲景的《伤寒论》的绝阴篇的白头翁汤，这个的直肠正在发炎，所以大完便之后还是觉得屁眼胀胀，那个叫厚重，那并不是拉稀拉到脱肛的厚重。那因为张仲景的黄芩汤，后代把它尊奉，因为桂枝汤的外号是万方之祖，对不对？那黄芩汤也给他一个外号，叫做万事治泻痢方之祖。就是啊，那万事治痢方之祖有芍药嘛，所以他就说他可以治疗泻，然后就解释说，因为他能够除胃中湿热。芍药怎么会除胃中湿热？你平常胃不湿热，吃了芍药都开始拉稀了，就芍药是非常会增加胃中的湿的药吧？那然后脾虚腹痛，啊，泻痢去太阴病不可缺子，然后寒泻冷痛忌用啊，就是说如果脾虚肚子痛的话，就要用芍药啊。但可是呢，太阴病呢，啊，就不能够没有芍药。对，张仲景的太阴病是有芍药的，有桂枝加芍药汤，但是那是另外一个逻辑框架的。然后他说寒泻冷痛忌用，而且太阴病当然肚子是寒泻冷痛啊，那所以怎么用呢？啊，所以张仲景自己那个桂枝加芍药汤的太阴病里面都写说，如果你是寒泻冷痛就不要加了。那个，然后他就说白药 不但是治血气，而且能够行气，古方治腹痛，然后怎么样调甘草汤，然后就怎么样的，就是芍药能够松开就可以治脚痛嘛。他说白芍能行营气，甘草能炼逆气，所以这个痛又是肝木克脾土，放屁啦，肚子绞痛不一定是肝木克脾土，就是说这个，然后他就说好，因为芍药能够乏肝，就又能养肝又能乏肝啊。然后呢，然后这个于天明又讲还讲啊，就是芍药是只治血虚腹痛，其他腹痛都不治。对不起，任何肚子绞痛，管你血虚不是血虚都可以治，就绞痛跟血虚没有关系。然后他说因为芍药是又酸又冷，可以收敛，然后没有温散之功，芍药吃到嘴巴里面谁吃到酸味啊，芍药是苦苦臭臭的药，它哪里有酸啊。那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说芍药酸，因为中国人说酸的药都收敛，而芍药应用在桂枝旁边的确可以影响这个方剂的作用场域，它作用场域缩小，所以他就说酸，这个收就是酸，所以无论如何芍药的味道都要写酸。神农本草经芍药是写苦平，没有写酸，然后吃起来果然也不酸，所以是芍药坏掉还是我的胃没坏掉。那结论就是说芍药的那个酸而收敛，是因为它刚好有某一个特质是放松平滑肌，放松大静脉管，所以把血拉回来的这种收敛。可是后代的人要遵照《黄帝内经》的五行逻辑，无论如何都要说这个收敛是因为酸，所以他在收敛。所以明明是不酸的药，也写出它是酸的了。芍药什么样？苦酸回寒，看到没？都要加个酸字了。那然后心脾血痛呢？等一下，这个然后啊、先跳过啊，然后比如说什么？臃肿善甲其收降之体，又能入血海哦，所以能够收到子宫去，然后治到了厥阴啊，然后又治鼻血啊，什么什么，然后这什么治一切血病什么什么，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然后又有一句哎很帅的话，产后忌用。你知道他说因为啊芍药是很酸很寒的，会伤到产妇的元气，所以你要用芍药的话就要用九窍才可以用啊，这个元朝的朱丹溪这样子讲的。问题是产后忌用芍药真正的理由，在张仲景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清楚逻辑，就是你的身体如果用了芍药会松掉，那你刚生完小孩你那个地方是松开的，那如果你继续用芍药的话，你那个子宫什么都不能归位，所以张仲景在产后要用芍药的话就怎么样，芍药有一个东西跟它相对，就芍药让它让管状的内脏松开，然后有一个药叫做枳实，能够让它收紧。所以张仲景产后用芍药就叫枳实芍药散，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有松的药我就放好紧的药让它缩回来。那但是后代人就以为说芍药是一个寒的药，所以产妇已经元气不足了，不能再用寒药。就整个都搞错掉了，所以，但是问题是，历代的治产妇的方有比芍药更寒的药都在用，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中药里面所有的逻辑、所有的那些情报交杂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就是坏掉了，就是这个机器已经是接错线到完全不能用了。那，然后说什么产后肝血已虚啊，不能更泄啊，啊、哦，就是李时珍都来帮忙啊。然后他那解芍也必中寒，然后他说像那么芍药那么不寒的药，古人都那么仔细的告诫，更何况大寒的药怎么能用呢？问题就是用了啊，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等等，也就是说然后他说芍药主治什么赤芍药是比较有破淤血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到一个本草学传到清朝的时候，你会看到因为经过了张元素这个分学理这个理论框架重建，然后跟所有的药性在重新归档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量的不实面波。那假设你再预备一下，等一下什么红枣生姜也给我一下好不好啊。那个产生了非常大量的不实面波，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方派之所以会在明清这个就是说 宋朝之后元明清这三代啊，完全被推出中医的主流。其实很关键的理由是因为本草学的理论框架的转移这件事情。因为当你看到的本草的理论啊，像桂枝是刚刚那个样子写那样子，对不对？芍药就是刚刚写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事实上当一个医生看到桂枝汤这个方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桂枝汤这个方子，哦，他是神经病写的。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中医前辈啊，他曾经遇到一个病人，他是阳虚水毒型的体质啊，他就开了一个真武汤，那是对的开法。然后呢，那个病人哈、啊、拿着这个药单去一个好像有中医坐诊的中药铺抓药，然后那个中医就拿了这张真武汤啊，真武汤也没几味药啊，茯苓、附子、芍药、生姜啊，还有白术，就是五味药，对不对？然后那个中医师看到这个真武汤药单说，这个药方如果是我的徒儿写的，我一巴掌给他扒下去。因为在后代本草学的框架里面，这个方式完全不合情理的，真武汤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甚至连桂枝汤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因为它的基本上本草的逻辑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变成很多临床的医生，如果到底要看桂枝汤，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桂枝汤到底搞什么东西，就是看起来就是不对，而他那个不对是因为他之前受到那个知识的铺垫，让他已经有一个他自己不知道是有大量不实念波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他觉得不对，所以。我们的业主，如果你要处理本草学的话，就光这个本草备药就这么难搞了，所以我会觉得你让它永远死在黑盒子里面好了，就是说本草学慢点来，先不要急，因为本草学你现在如果要踢进去的话，很可能就是马上就打架，所以你这个东西，那当然历代有没有人也曾经怀疑到说，那就是我们传到今天本草学有没有问题啊，就怎么好像张仲景的方剂啊，你开什么都觉得你是错的，可是实际上临床上这方式有效的啊，所以这个来自于本草学的这个解释系统，对不起，这个现在是哪一味药？ 生姜。 生姜吧啊。生姜啊。是生姜。伤寒头痛，伤风鼻塞。哦，这个生姜是能够治鼻塞吗？很难说啊。像这个阴热阴实阴痰，然后生姜散逆气，欧加胜药哈，就不写生姜止呕就可以了。然后胃虚骨气不行，胸中然后移位长阳骨气，就是我在看的是生姜陈皮，然后什么这样子，通神明去秽物这个还可以，然后是狐臭这个是对的，然后。好，所以好，生姜放它过好了，因为现在占生姜的，但至少我要说的一件事是，生姜在古方世界里面最重要的药性，就是从营气推到胃气这件事情，这里没有提。这古方的逻辑，后代人是看不到的，就讲了一大堆，就是止呕，然后那红枣有没有？大枣啊。肝温脾经血分药补中益气滋脾补清心元调阴胃缓阴血，你有没有觉得讲的多了反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然后和颜色通九窍助十二经和百药，其实红枣最重要的一句话在古方派就只有助十二经这句话而已，就是只助十二经，那个经之外都不助啊。但这个啊，好，然后张仲景治奔豚汤用大枣者，滋脾堵以平生气，这个地方刚刚好，就是完全跟张仲景的用法是相反的，就是完全是相反的解释。这个张仲景的那个奔豚啊，用大奔豚是这样子，他如果这个肾水之气啊，心阳不能镇压肾水，然后你觉得肚子有一小撮一小撮气往上冲上冲的时候，如果这个气还没有冲过肚脐的话，要用苓桂枣甘汤。那个时候红枣的意思是，红枣会让脾不吸水，然后不要给它水气，是堵它的来源用的。那也就是说，因为古方派有另外一个定则， 就是奔豚水仙和红枣拦住那个水，因为某个角度来讲，红枣让脾胃的吸水速度变慢，它拦住那个水不要吸下去给那个被奔豚给拿去用。然后反过来一句话是，奔豚病绝不可以用白术，就是用了白术脾胃就赶快大量吸血，就给它更多的水去作乱。所以是红枣白术的相反。那所以他说，当用的是奔豚，用大枣者，滋脾土以平肾气，完全没有关系。然后是石枣汤啊。石枣汤，张仲景有个石枣汤，里面是原花甘遂大戟，那超级强力的泻水药，用过头人就被泻死掉了。那他用大枣是为什么？因为大枣会保水，让水不被抽掉，所以大枣最重要的功能在这里是保水、保水、保水。然后这个地方他说：“一脾土以肾旺水也，好像这个水很邪恶，所以我要脾土变强，就把邪恶的水踢掉了。”这放什么狗屁呀、啊？这是乱七八糟的啊、哦！所以。希望技术人员能够看到，就我们中医的本草学是已经坏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空想科学，就在中医的内部建构这些空想科学。那所以大概这样的一个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要跟各位同学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学习经方最好是能够用比较单纯明快的，就是张仲景书自己里面的逻辑。那后历代的医家研究者开始觉得我们传到清朝的本草学啊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因此决定要重建本草学的时候，那重建本草学当然就是首先要使用的基本的教科书是神农本草经。可是《神农本草经》是一个只说这个药是什么主症，而没有在讲道理的一本书。就《神农本草经》讲的道理非常的少。那当这个后代医家怀疑现存的本草学，而又这个想要搞清楚《神农本草经》或者说张仲景那些好朋友那些医书，就说张仲景跟《神农本草经》就这个他们的那个理论是相通的。他们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能够做的研究方法应该就是你们比较想要做的那个东西，就是用张仲景自己的书去拆解他的系统逻辑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工作是从清朝的邹树的本经述证，以及清朝的邹树跟周延这两个人的邹树的本经述证跟周延的《本草思辨录》这两本书，就是去计算，就比如说这个方跟这个方中间差了二两勺药之类的，那这个可是这个方的主症跟这个方的主症有差在哪里？那我们主症背后的病机跟本草差异的可能的那个东西，就用这个方减那个方，然后这个方跟那个方的主症差在哪里，然后用这个方法去想办法去还原张仲景的用药逻辑。就比如说张仲景的有好几个方都有放白米，有的白米放一碗但是煮很久，有的白米只放半碗但是煮一下下，那有的是只放半碗但是煮很久，那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有它的逻辑？就一样的白米的量，但是煮的时间这个长那个短，它的作用点是有什么差别？那或者是说同样煮这么久，但是有的放一碗有的是放半碗，那好像这个放半碗的好像比较作用在肺，放一碗的比较作用在肠之类的，就是他在重新用张仲景的调理方法以及用药的剂量再去归纳再做一次。所以那而这个再次归纳出来的东西，然后当然邹树的本经述证，他如果发现张仲景的那个张仲景的用这个药的用药次数太少，乃至于变成那个药物的药定性的时候，好像是那个一大堆格子里面只填了两个格子的数独游戏，完全没办法去猜测的时候，那他就只好把逻辑相通的，比如说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也有用到这味药的那些方剂拿来做平行比对，然后再让那个数独的格子里面再多几个数字，它才能够把那个全方位的版图找出来，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研究方法来还原所谓的古典本草学。那 这个是所以如果今天我本来啊，我本来还想说要给同学日后编一个课是哦，我们拿本草备药以及香方剂，就现在本草备药我看一下，忽然觉得这书讲了，我全部在那边画叉叉画叉叉，就是教起来很痛苦哎。那所以我还是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挑里面对的几句话来讲比较简单哦，不然的话好像那个一大堆的有的没有的，你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今天要中医入门，我们床头书看的《本草备药》啊，你会看到个什么感觉？就是每一味药都好像可以治万病，然后好像怎么用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它的那个打不到对着点上。我觉得学本草学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一个本草，只要学它不能被别人取代的那个特质就可以，就是它不可被人取代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好了。至于说什么下火，有那么多药，20几味药、30几味药都有下火的效果。但是问题是，这味药是作用在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就只取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学本草学，本草学就会你要记的东西很少，但是你开药可以开得很准。但是你如果就这样子全部大量的海量资料这样淹进来，你就觉得哦，要安五脏，白术也可以，人参也可以，红枣也可以，什么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地黄也可以，白芍也可以，桂枝也可以，到最后就是啊，我的身体不好，对啊，你就吃这个方250味药都有效，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无限度蔓延的本草学，其实就没有那么好玩。更何况我觉得最讨厌的东西，它里面有大量的不实念波，而且这不实念波累积到一个量。这个人受这些不实念波的影响以后，他会对于不符合他不实念波的东西就自然而然有排斥的心理，所以就于是呢，本草学的版图歪掉以后，五方派就被中医界推出主流了。因为他们这后代本草学的整个逻辑完全不能支持古方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到张仲景的内部的用药逻辑来看桂枝、芍药、生姜、红枣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一点点所谓的本草的童话故事啊。像我们中医如果要说桂枝为什么驱风的效果，这真的是童话故事。就是中医的那个童话故事会说，桂树的这个桂啊，古书上面肉桂这个树也可以写作这样的字，就是侵略的侵，就是它是一个别的树的杀手。说是长肉桂树的地方啊，旁边都长出别的树，因为它会把别的木的这个气，树木的气逼开，所以它有因为风木之气嘛，所以它有驱风的效果。但是这到底是一个童话故事？因为曾经有一个上海李欣老师的那个时候的徒儿啊，有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愁眉苦脸跟我讲说：“杰杰老师啊，这个我。”跟人家去这个越南广西越南交界的地方看了一些就是实际上的肉桂树，它旁边还是长了很多东西，不是你讲的这个样子。他非常尴尬地跟我讲啊，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对于本草的这些故事的陈述，非常像是古代希腊人看着星星，然后说那个星星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蝎子，那这个蝎子呢是女神哈、派去刺杀辜负她的那个负心汉的杀手，然后那蝎子就刺杀成功了。那在那蝎子之前，那边有一坨很像螃蟹的东西，那那个刺杀不成功，就跟那个人踩死的是螃蟹，所以同样是感情的杀手，那螃蟹就是被人家踩死的那个，蝎子就是杀死的那个。所以呢，巨蟹座就是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总是觉得很委屈，然后蝎子的话就是每次就是一有委屈就捅对方一刀。好，然后就是这个是看着天空胡掰出来的故事情节，我们的本草童话故事也是看着天空胡掰出来的故事情节，就是我们吃了这个药然后就开始做梦，大概是这种感觉吧。是就好比说，就本草书里面都会强调有一个树叫做，有一种草叫做厚朴。厚朴呢，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身上的气就会横的被推开，横向的推开是厚朴，直的向下捅的是枳实。那这个厚朴在本草书上的童话故事就会说就会写说这个树呢，当它还是小树苗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树高1尺、藤宽2尺的小树苗。 就你要那么肥的树苗吗？就是他一定要告诉你，就是很漫画的，像那个什么长得像什么哆啦 A 梦或者胖虎一样的人，就是他因为很会横长，所以他能够横推，所以他就给你很多这种。但是呢，就当我看到《富富的陈述亮》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台湾在流行一个韩剧叫《冬季恋歌》啊，那我那时候看到后图的时候，内心浮现画面就是那个有一天那个崔智友把裴勇俊叫出来，然后要把裴勇俊送给他的一个项链还有什么退还给裴勇俊，因为他是决定要嫁给别人的。然后他把裴勇俊被崔智友约到那个餐厅去的时候，裴勇俊就说：“你先不要讲话，容许我有片刻的时间可以幻想你赵兰芝想见我。”哦，就是我那时候在说面对本草学台湾公主的心情，就是觉得因为什么真正的世界没有鬼，真正的世界后悔都不要拿到我面前来，我可以幻想还有这个邀请，就是这种感觉。就我要回到我的星座宫神话故事里面，就我不想看到现实。就本草童话故事来讲，就像中国人的什么龙骨这味药，对不对？其实龙骨呢，就是古大的巨大动物的化石，就是龙骨。你管它是牛是马是河马，就是。但是呢，中国人就会说，龙骨这个东西是有一种异次元生物叫做龙。那这个异次元生物呢，在冬天的时候是平行世界的潜伏在地球的地表底下的，然后到了春夏呢，它就会飞到天上去。然后当春天的时候，这些龙从地表从地面下的异次元空间飞到地面上的异次元空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做打春雷。春雷是龙冲上去带动的气，然后在异次元的空间，本来有一只龙在那里，现在忽然以光速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泥土就会被那个忽然少了一条龙的那个真空压力缩成一个骨头，那叫做龙骨。就是这种科幻现实说你真的能信吗？明明就是河马化石，但是就算了，你知道，就是我们中国人会为他编这种故事啊。那但是呢，龙骨的确是有那个把散掉的元气收回来的效果，就是实际上的药性是有的。那但是因为故事谁都可以乱编，就可以越编越奇怪。那我们现在回到桂枝这味药的话，就是中国人认为桂枝的这个药性它是有把风气砍掉的效果，于是它就有驱风的效果。可是啊，对了，现在先说一个药品的问题啊，就是张仲景时代的桂枝跟我们现在药房的桂枝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药房用的是桂枝，是桂的那个最细的枝，简称桂枝尖，所以那个切碎了以后里面含的那个肉桂精油其实是相对稀薄的。那如果张仲景用的那个桂枝其实是这样子粗的那种树枝的话，那个树枝把皮刮掉里面的那个精油浓度已经相当于现在的肉桂了。所以你要开一个张仲景的方剂的话，其实你在开桂枝的时候还可以用桂枝尖，比如说张仲景如果他的剂量说桂枝三两，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开三钱左右，因为煮一碗三钱差不多。那你如果开三钱桂枝的话，其实要接近张仲景原来的那个药性的话，还可以再加一钱便宜肉桂，就把那个肉桂精油的浓度补齐到张仲景时代的水平。因为张仲景时代的桂枝他说要削去皮之后再把它搅压碎，那有这个削去皮再压碎的动作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桂枝尖无论如何不可能，因为桂枝尖是那种削了皮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了，因为它太细了。所以有削去皮再压碎这个动作的话，应该是比较有一点粗度的肉桂的树枝，那这样子的话就已经算肉桂的药性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张仲景的方剂里面都是用桂枝，没有用肉桂，因为它和桂枝的精油浓度已经可以到今天的肉桂的程度了。那至于今天的好肉桂，有些就是树枝把那层有油的树皮圈下来，那个叫肉桂，那是便宜的肉桂。那贵的肉桂就是那个肉桂树的那个大树干，把木头的部分削掉，皮也削掉，那皮里面木头外面有薄薄一层那个精油特别厚的那种肉桂，那这个是明清以后用的比较好的肉桂，是那个精油最厚的。那像如果我今天啊，同样是要补肾阳，我们说肾阳啊，因为肉桂的药性进来以后啊，它会 它跟附子有个不一样，是附子没有那个龟浊性，就是肉桂如果进来以后，它的以张仲景桂枝甘草汤的逻辑的话，肉桂的药性进来应该是凝聚在心阳这边，而且因为它是味道比较重的，味道重的比较会跟阴分，也就是血分有关系，所以它比较是入血不入气。但是当你的心阳被桂枝这味药，或者说张仲景说的桂枝，我们现在有一点肉桂的药性，弄得很饱的时候，大概同比例的跟心阳共鸣的那个命门之火也会点燃起来。可是如果我今天用药是要用那个很好的那个油分很多的那个贵的肉桂的话，补命门几乎是不可以超过1500到2000，因为好肉桂超过2000的时候，通常肾脏就会发炎，就是命门被烧掉了，就是那个肾脏，就是肉桂它有这个龟浊性，它不会那么容易散开。但是附子的话，8两1斤的就用，因为附子不会待在一个地方不走，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肉桂会多一点点，2000就可以把肾脏烧坏，但是附子倒是无所谓。所以这是它的味道重的药跟味道淡的药它有这样的差别。那所以以张仲景这个剂量的，当然汉朝的一两大约是今天的14多克，那就姑且算15克好了，这还蛮大的，蛮大量的。只是张仲景的3两哦，45克的桂枝汤啊、哦，煮了之后是要分3碗喝。那张仲景的一升是今天的200cc， 200ml。 200。 那啊？ 200。 什么东西啊？ 我说200。 200cc。啊，一升。 200cc。 对，张仲景时代的一升是今天的200cc， 那一两是将近今天的15克。所以你如果要煮桂枝汤，它3两的话，就是45克桂枝放下去了。啊、哦，那如果说45克桂枝再加一点便宜肉桂这样放下去，但是张仲景的桂枝汤因为还蛮有效的，通常喝到半碗也就治好了，所以你就不用放那么多了，对不对？你就一次煮一碗的量就好了，不用一次煮3碗，因为后面2碗通常都倒掉。啊、哦，所以就顶多就一碗桂枝汤你放15克的桂枝可以了，就不用太多了，因为通常一碗就有效。那没有上太多，那所以在因为我们台湾人的那个1钱是3.75克，所以台湾人在开张仲景方剂的话，煮一碗的量就很习惯的是张仲景说3两，我们就放3钱，这样子，那差不太多。我说这个是张仲景，因为是用那个大剂量，所以他写红枣12克，大枣12克。但是我今天如果是用那个1/3剂量只煮一碗的话，你红枣放4颗就好了，这样听得懂吗？就同比例的缩小啊、哦。那这个桂枝汤，因为它本身没有发汗的功能，所以张仲景就说，你吃完了之后就要，这桂枝汤的煮服法啊、哦，他说你吃完以后就要再喝一些热稀饭，然后来帮忙把这个汗推出来。那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喝热稀饭人会比较容易出汗，对不对？而且最好还要加一件衣服稍微保暖一下。然后逼出汗，只要逼出一点点，不要出大汗，因为它只是要汗孔里面多一点点汗出来，把那个戒指把那个汗当作导体，把身体里面那个病毒的那个邪恶的波动推出来而已。因为张仲景的医术整个是建立在一个把微观的世界的基因层级的这个病毒攻击细胞里面的 RNA DNA 的世界，整个转码投影成巨观世界的一个身体感，就是我怕风，我怕冷，所以我要驱风驱寒，所以它是整个已经是投影转码过的一个治疗。那但是你那个汗随着那个汗退出一点点，哎，你的感冒就觉得好了。但你要是怎么证明我好了？那你可以拔一下汗，原来是浮的就不浮了之类的，然后手脚酸痛也退了，然后发烧也退了，就是那个具体的症状消失，然后脉象平复，那这样就可以知道你已经好了。那你会说，如果你喝了桂枝汤再闷过，喝了热粥再闷，然后还是发出汗，那你可以再喝第二碗，然后过一会儿还不行再喝第三碗，然后不行的话就接下来就24小时或12小时就不停地喝吧，喝到发为止啊。大概因为人的病有轻重啊，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调节，反正但是张仲景说，你喝了发汗的病好了，接下来就不要再喝了。就是已经推出去了，一下子就 就不用再喝了，或者是以后叫到他老婆叫到麻黄汤的时候，麻黄汤喝了之后发出汗以后，因为汗孔已经打开了，就不用开第二次了。如果你第一碗麻黄汤喝了感冒不干净，第二碗就是看喝桂枝汤，因为不能再用发汗的药了。那这样的一个，然后张仲景有说，喝桂枝汤或者喝什么药的时候，都不要吃一些这个那个。那你不用想那么多这个那个，这样想就可以了。就是张仲景不希望你加重肠胃的负担，所以你不要吃难消化的东西，这样可以吗？那有那个扎实的感觉或难消化就不要吃。另外就是张仲景说，有那种大味道的什么辣椒什么，根本跟药性就会搅在一起的，那就不要吃。就大味道的。跟造成消化负担的就不吃，所以结论就是吃一点稀饭就好了。那当然你就说我每天就是吃 cheese 对消化，那所以了，相当于你就不要吃 cheese 了啊。那这个总之就你平常吃什么时候会最快饿的，就是你最好消化的东西，那你就感冒的时候吃那个就好了。有没有人是喝可乐饿的最快的？那感冒就喝汽水补气了啊。那这个，然后在这个桂枝啊，这样的好像它的补充的那个能量，因为像单独桂枝跟甘草，那桂枝甘草汤治疗那种心慌慌的心悸，尤其它的主症是这样，桂枝甘草汤的主症是要抓这个人喜欢用两个手这样子捂住胸口，就是很心悸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桂枝甘草汤治，但是如果这个人的心悸，他就是。在他心悸的时候，会特别的心里头好慌，有一种不安感，然后你用手这样子按住胸口，就好像平静一点。那这个是辩证点，那就是用桂枝甘草汤。那当然，这样的桂枝甘草汤要稍微加一点好肉桂的粉，一点点，一克两克加进去一起炖，才会比较有效。那个，所以桂枝很明显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是补充这个心阳的，然后。而且能够沿着这个动脉管往外推，那走在动脉管里面的桂枝有驱风的效果，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没有生姜的话，桂枝它并不会主动走到脉管外面去。可是桂枝汤症不是风邪在胃分散部吗？对不对？可是桂枝就是走在迎风的药物啊，所以。桂枝风邪在那边，然后派出桂枝大军啊，刚好又没有生姜帮他开门的时候，然后风邪就在火车站，然后目送桂枝一列车不停，拜拜，那种感觉啊，就那个画面。所以你至少让他能够停车下车才行。所以就要用一个很喜欢让药性分叉的生姜。所以中国人就认为生姜一坨这样长，然后下一坨这样长，这样坨这样长。然后中国人就觉得生姜是一个非常喜欢分叉的东西，这里可以用，所以就是让营气岔成胃气，就要用生姜，或者说大条的叫筋，旁边的叫络，再分支叫巽络，生姜就是专门用来岔分支的东西。那当然，中国的本草童话故事就会说啊，孕妇不可以吃生姜，因为吃多了小孩会生出六个脚趾头。对不起啊，生姜没有修改基因的能力的哦。这个叫什么是另外的事情吧，但是中国人本草神话故童话故事就会想生姜很像多长一个脚趾头的样子，哦，就会谆谆告诫孕妇不要吃姜，小孩子会生出69个脚趾头。那当然实际上可能没有这回事，但是中国人说一个人啊，早上吃姜，夏天吃姜，就是春天吃姜或者早上吃姜，就你的气要散开来的时候吃姜是顺着它的方向，但是如果你是晚上吃姜，冬天吃姜，就气本来是要收回来休息的时候却吃姜的话，就会让这个胃气不能回到营气里面去休息了。但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以养生来讲的话，早上吃一点点生姜可以让个人免疫力增强，但是如果你的晚上吃姜的话，就会让人比较虚掉，当然是有这么回事。那另外生姜在张仲景的别的方剂里面是比较能够打水毒的，就是姜的那个辣味特别能够去水毒，所以说去臭气，就是当这个人的汗很容易有腐臭味的时候，代表性的那个防己黄芪汤是有用到生姜跟黄芪的共同运作来冲拔这个人的水毒的，那是别的方剂里面的。像刚刚讲到那个芍药啊的那个 利小便的效果，其实那个往下拉的效果有一个方剂，像我刚刚说的黄芩方的肚子绞痛，你用芍药，你在把的脉就会知道那个芍药有把那个黄芩的药性拉进肚子里。那另外当中点还有一个方叫做甘遂半夏汤，那个汤是这样子，说这个人上面有痰塞住，然后这个人就一直拉肚子，这样他的肠胃很努力想把痰拉掉，可是拉不下去，然后这时候你用芍药在里面，就会把那个痰扯下来，就芍药那个往下扯、往内扯的效果是很清楚的。那所以在桂枝汤结构里面，桂枝往外推，芍药往内扯，因为这个东西何以证明？因为张仲景的方剂本身的逻辑有很多桂枝汤去芍药加桂枝，加芍药去桂枝的方处理方式，所以它每一个变化都让你看到这个方，这个桂枝汤明显的有个互相拮抗的拉扯性在那边。那这个是张仲景本身的用药逻辑，可是后代的本草书完全不知道了，已经完全没有了。那要说什么好药芍药是止汗，事实上张仲景用止汗的方剂是桂枝加附子汤，是用附子的能量在灌汗口，不是芍药了。然后这个芍药在这边这样子把静脉血拉回来啊，兜出这个圈圈。那刚刚生姜把这个把营气推出去，变成粗糙的胃气。那芍药，我说不，大枣、红枣啊，它为什么叫大枣？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有另外一种小的枣是酸枣。可是呢，等到了清朝之后啊，要说清朝了，就是如果张仲景用的是红枣，那我们开药要写红枣的话，到清朝以后的那个药局，你开药单已经要改成写小枣了，因为那时候药局有一种更大的枣叫黑枣。所以红枣反而是小枣了。那这个枣这个药物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它第一个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讲的注十二经这个话，中国人的本草童话故事是说啊，枣树是一种有刺的树，像有刺的植物啊，这个横着写比较矮的念棘，竖着写比较高的念枣。那有刺的植物其实像是代表性的植物，有中药有一个叫做皂角刺，那个刺就像缝衣针一样尖锐的。那中国人的本草童话故事就这样说啊，说皂角刺啊，如果你用铁器去磨它，或者用铁锅去煮它，然后那个铁锅很快就会烂掉，因为它太喜欢锋锐之气了，它把铁里面的那个铁之精华的那个铁的内力、铁的精气都吸走，那铁就会坏掉。所以呢，我每次煮了皂角刺的药，我都很怕锅子坏掉，最后是没坏，果然是童话故事。但是就中国人喜欢这样去幻想这件事情，但是有刺的树都会喜欢那个杀气。那中国人说何以见得枣喜欢杀气呢？他就说枣树啊，我们在种枣树的时候要枣子啊肥美而又甜又润的方法，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拿那个大柴刀把枣树啊树干咔咔乱砍，砍一堆伤痕，然后那枣树就会结得又美又甜美又柔软。所以你看这个枣子就是专门把杀伐之气，粗糙的杀伐之气化为细致的柔润之气，所以它就让胃气变回细致的营气，回到经络里面。但是这个在植物学来讲，应该去砍断它一些树，那个它往树根传营养的那个脉络，让它营养会逼着留在上面吧，对不对？这个跟那个喜欢杀伐之气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啊，但是我们就只能顺着这个神话童话故事去说，就是你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这堂课在讲的东西有一种荒唐的感觉，就是我大力的骂说后代的本草学是胡说八道的空想科学，然后我在说古代本草学的时候更加是胡说八道的童话故事。就是到底是这个，我说我的这个谎言是有情报意义的谎言，那个谎言是没有情报意义的谎言，但是其实都是谎言，不是吗？那但至少我是冬季恋歌里面的裴勇俊，我知道我在说谎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吧。那所以这个红枣，它就是能够让粗糙的气变成柔顺的气，让胃气变成营气。所以张仲景姜枣相拮抗的方剂里面，当你今天是要开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你要把那个药性都凝聚在血这边的时候，就红枣放到25克。 当你要开的是炙甘草汤，那也是桂枝汤结构啊。重要的是要补强血液的那个血浆浓度的时候，红枣放到30克，就是要把那个药性全部都作用在血管里面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枣。那当你希望把这个药性推出去多一点的时候，像桂枝汤加重生姜再加人参的桂枝心加汤，就是一定要把那个人的这个元气推到络脉之外的巽络去，所以生姜要加重再加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用药逻辑。那这个，所以那至于红枣，有另外一个在古方派会强烈采用的，就是它保水的药性。那这个《本草同方》故事怎么来强调红枣保水的药性呢？就是说别的果汁都可以榨果汁，只有红枣你不能榨，榨了就变枣泥了。这个其实我真的硬要榨，应该还是榨得出来吧？我不知道，这是保水的药性是这样讲的吗？想不出来啊，虽然。这本草的童话故事果然是真的啊，是不是？总之就是，当你怕身体失水过多，想要保住那个水的时候，就用红枣来保住那个水。那这个逻辑在经方的世界里面是清楚的，可以被应用的啊，所以这是可采用的逻辑。那至于甘草的话，甘草的药性是张仲景的，不要说张仲景，应该说，甘草的药性有吗？好，讲简单一点，就是甘草的药性非常像是一种西药，叫做类固醇，所以副作用跟类固醇也差不太多，但是小很多，就小一些。那甘草如果你是生用跟烤熟了用的差别是这样子，生甘草的药性是西药类固醇的消炎这边的药性，那烤过的甘草的药性是西药类固醇的强壮这边的药性。讲完就是大概就这样。所以张仲景啊，你知道，因为炙甘草就是用蜂蜜烤熟的甘草，它是几乎等同西药类固醇的强壮的药性。所以呢，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人说气需要用黄芪、人参补气，有听过吧？事实上，人参补的是精神，不是气。人参补的气是精神分化出来的，那党参补的才是气。那黄芪补的是少阳三焦，也不等于气。但是结论是好像变得很有气的，所以就算它是补气吧。那但是张仲景的方剂的逻辑里面是气不够的时候就加炙甘草，张仲景补气是用炙甘草。那这个比较是它炙甘草非常像是类固醇的强壮的药性，就是你有的时候人就变得比较有活力，所以直接让人有活力的是炙甘草这味药。可是后代的药方用炙甘草补气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当然什么四君子汤里面白术、党参、甘草什么也有加啊，但是不是那么的主轴。而张仲其实生甘草消炎哦，炙甘草强壮，这样就差不多讲完了。只是甘草是很甜很甜的药，所以它就有解毒的效果，但是甘草解毒的效果又跟类固醇的意思是差不多，那就缓药，让任何激烈的东西都变慢，这样子。那张仲景因为甘草是很甜很甜的土的味道嘛，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甘草你放到那么多量，刚好是就好比说，如果你希望别的药的药性不要太猛烈，让它走慢一点，那张仲景的方剂就放差不多一两甘草，就可以让别的药药性变慢一点了。那如果张仲景啊，希望这个人比较多一点元气，希望给他补一点元气的话，甘草会放到3两。可是这个桂枝汤呢，甘草只放2两。那这个2两的甘草，在张仲景的用药逻辑里面，比较像是帮其他药物并方位用的2两。那当然，缓的效果跟补的效果都还是有一点，但是2两在张仲景的特定的这个量上面，比较是体现在并上下方位用它。所以这个古代叫做小杨蛋汤的这个桂枝汤，就好像是桂枝芍药画一个大圈圈，这个大圈圈里面有生姜红枣画的一个小圈圈，然后这个大小圈圈又刚好在一个地平线上，就它好像以药性来讲就是写出一个蛋字。那而这个我从前一开始教这个金方本草的那个学生，他们有一群人都是在练那个导引的， 当他们跟我说了桂枝汤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汤感觉是一种导引，也就是说，这个中药在人体的这个整个能量场里面扮演的角色，很可能是所谓的上古天真之人，他们原初的人类说不定当身体有一些异常的时候，他是可以透过某一种功法来让身体恢复正常的。而这些功法，当人类已经开始退化到没有那些灵或者是气的能力之后，就必须要用药物的导向来复制出从前治病的那个导引系统，这个有可能像是这样。所以中药学有点像是人类失去了超能力啊，就是那个从前的人类可能都天然就是有什么神功的、有内力的，就当人类开始失去内力的那个区块，开始产生出来五强这个比较弱的、没有内功的人类，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代偿性的科学啊，有点像是这样子。那桂枝汤的其他用法跟加减方，我们就明天再讲啊。因为刚刚这样噼啪啪，大家各位同学也是有一点脑伤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明天再见啊。